很远很远，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，骄傲的母亲目光深远，温柔的她那话语缠绵。轻轻唱，风儿轻轻吹。乌拉巴特里乌德什，那木哈那木哈，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。有一个地方很远很远。最终的思念，草原的子民无忧无虑，大地的儿女把酒当歌。乌拉巴特里乌德什，那木哈那木哈，你眼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乌拉巴特里乌德什，那木哈那木哈，听歌的人不许掉眼。很远很远，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，骄傲的母亲目光深远，温柔的她那话语缠绵。的人